的初心，你总是相信你自己所幻想的世界多可怜，大家都在嘲笑你，你感情你是极高的生活已渐渐的被瓦解，是谁手想轻轻地抓住你身边的每个人，突然的善意让别人不过你的甘愿，来不及我已经在你 把毛衣脱掉。 就不能更懂牵挂。你给的毛衣让我得到温暖，过了冬寒，来到了夏天，把它挂在手上，是一种孤单。你的眼神已经停止发光，找不了间的阴暗，虽然需要你给我的温暖，却不要你带来的孤单。为什么爱是这样，找到了爱却不到远方，不舍的成长，无知的代价，看你白发相对无话，老泪里藏着牵挂。深爱你，在心里深爱你，我慢慢懂你想说声对不起，我回来了，再不想远离。他们说我越大，我就跟你越像，一样孤独。感觉强，有情感不会掉。大风停了，窗外的风停了，混乱的心渐渐平息，泪光里交汇的泪光里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